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冬奥组委会同教育部共同启动“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全国中小学生吉祥物征集主题活动，来听报道。 各界冬奥会吉祥物都被赋予了与主办国相关的自然、历史、文化内容。 北京冬奥组委教育部官员和中小学生代表共同启动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 H5 程序。 这个吉祥物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要代表中国性，也要有冰雪文化。 哦，那你有没有一个设计？ 有。 嗯，设计的什么？ 在丹麦滑雪的孙悟空，我有正义感， 神通广大。 嗯，我做的是一个北极熊，因为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北极熊快灭绝了，要保护它。是想画一个熊猫的样子，因为熊猫是我们的国宝。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常宇详细介绍并演示了 H5 程序中的各个应用模块。记者注意到，这里面有很多关于吉祥物设计的小课程。 我们也希望全国的中小学能在他们的美术课、学生活动课能增加冬奥会的有关的内容。所以呢，我们请了北京的多位高级美术老师、教研员，从他们专业的角度讲，如果你想设计好一个吉祥物，色彩上你应该怎么注意啊？怎么来使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文化元素啊？等等。参与了冬奥会还能学到很多美育教育的知识， 这也是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一次有益尝试。 我们在申办冬奥会的时候向国际社会表达，如果中国能够成功的获得北京张家口的这次冬奥会的举办权，将会极大的促进冬季运动在中国的发展。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吉祥物的征集，特别是中小学生积极参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窗口，能来了解冬季运动有关的知识，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当中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印刷术的活化石石竹斋木板水印艺术作品展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通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人、杭州石竹斋艺术馆馆长魏立忠30年创作的52件版画、100块雕版、80枚肖像印和60多件文献资料，再现了木板水印技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6号。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昨天在嘉德艺术中心举办了文博产品设计赛区的总决赛。35个来自全国的入围项目针对文博活动、展览和衍生品设计3个方向进行了路演推介。由孟京辉戏剧工作室创立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今年继续推出48小时微戏剧环节，鼓励青年戏剧工作者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限定题材的短剧创作，各团队的生活和创作过程在网上全程直播。活动昨晚落幕，并在东城区的毕加文创空间举办了汇报演出。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将在本月24号晚在中央电视台1套、3套、4套并机播出，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并后向全球推出的第一个中秋晚会。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节目组介绍，今年秋晚将首次设置海外分会场，时长将由原来的120分钟延长到150分钟，主持人阵容也将扩展到9位。家庭陪伴旅行综艺《想想办法吧，爸爸》今天在优酷上线开播，黄贯中、戚薇、洪天明、曹帅、陈飞宇5组家庭将联袂出镜。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五环廊伐西桥到西红门南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那么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0点08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英超，今天代班江夏来陪伴各位哈。刚才呢，上节目前呢已经反复念叨了好几次，千万别说成浩哥会说话，因为还有一个小时才到我的节目哈。好吧，今天我们邀请到呢，也是我们的乐享生活的老朋友橘子，是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欢迎橘子。 大家好。 嗯啊，听起来声音好疲惫，是不是最近又很忙？ 连着讲了3天课。 嗯，哎呀，是吗？ 三个整天，从早上 三个整天， 整天。 嗯，早上几点？ 早上10点半一直到下午5点半6点。 哦，那这不是整天，我以为24小时呢。 哦，那我就来不了了。 好吧，今天那个我们的餐厨板块呢，来跟大家说几个话题哈。为什么很多精油好像都能从厨房里找到？还有就是精油到底能不能吃呢？厨房里的这些芳香植物变成精油有都有什么功效呢？还有这个立秋了，天凉了是吧？这个手脚冰凉的各位，尤其是女士们，有没有开始泡脚呢？还有这个，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姜精油的一些功效，还有几种具体的用法。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好，我们先来问橘子哈，这个为什么很多精油这个要从厨房里找到？这个在我们男生的这个概念当中，精油不就是这个 护肤的 还有香氛啊等等这些， 但是 为什么他在厨房里还有 啊？ 我觉得厨房里好像就只有筷子碗、调味品等等 这些食材可以用，可以从这个厨房里面找到， 嗯， 因为我们大概印象里面精油是来自于西方的， 嗯， 对吧？那其实它的起源最早最早最早其实是为了保存食物， 哦， 保存食物 防腐剂。 可以 能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可以 这 么 说。你看，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西班牙的老火腿， 嗯， 很多就是外面裹着很多的香料， 见过。 对，其实是因为西方人的那个饮食结构和我们东方饮食结构不一样。 嗯， 你看咱们是吃粮食会多一些， 嗯， 但西餐里面更多就是肉。 哦，我们主食就是米啊面啊等等这些会多一些。 对，其实特别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去年的米放到了今年， 嗯， 最多也就是口感不太好， 对， 但是 基本上就可以拿来做米酒了吧？这个还要这个还要吃吗？ 在过去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果腹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块肉从去年放到了今年， 嗯， 好像果腹就会差一些，所以香料 看你放哪儿了吧，我觉得 现在可以放冰箱， 对对。 可是在过去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香料就是来保存食物，老火腿，西班牙的老火腿也是这样来的。 哦， 嗯，所以就会发现香料其实最早就是在厨房起源的， 出现的哈。 哎， 那它怎么保存？就是涂上，把它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吗？涂一层吗？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呢，像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大航海时代的战争是为什么， 嗯， 其实， 就是，突然感觉今天是历史课啊，大航海时代， 对，它就是抢夺香料的， 渊博的橘子， 嗯，像比如说黑胡椒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一般等价物，它是充当着货币的角色， 哦， 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 哦，香料， 但其实就是跟吃有关系嘛， 哦，真是哈，它能够让食物的保存时期延长， 对 啊， 这样子我们才能活下去嘛。 哦， 就是为了食物，最早就是为了保存食物，所以很多精油的品种，就是那个植材，都可以从厨房里面找到，比如说黑胡椒， 啊，黑胡椒也是精油啊， 可以提炼精油，可以萃取精油啊。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那我们吃的好多东西其实都是来自于玉米。 玉米没有精油，香料类的，比如说小茴香， 啊。不是我说食物、 啊， 很多食物的这个衍生这个状态，它都是从玉米当中提供的这个东西。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厨房里能找到精油，这个就可以讲通的哈。 对。 那除了黑胡椒还有什么呢？ 姜。精油。 哎，我的天哪，不知道多少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是特别。大蒜呢，葱啊，等等这些洋葱我都能接受，就是姜到现在为止我都接受不了。 就是你接受不了那个味道，还是接受不了那个口感？ 味道口感难道不一样吗？ 不一样啊。 不一样吗？ 啊，就比如说， 反正我就吃到嘴里，我就觉得哎，就立刻要吐掉这种。 但是我们中国有一种传统的食物，就是糖姜嘛。 啊，糖姜啊，糖姜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对，糖姜勉强可以接受，但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年龄越来越大嘛，可能就会按照一些 养生 就冬吃萝卜夏吃姜，还有这个每天这个中午吃姜啊，晚上不要吃姜啊等等，就这些会慢慢开始注意了。 但其实， 咬着后槽牙也吃一点点。 其实姜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用的很多。 嗯， 就是撇掉说姜精油这件事情，我们说回到厨房里的那个姜， 嗯， 比如说这两天天凉了， 嗯， 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招风的那个感冒。 哎，还真是，哎，这两天我就真的是我有感觉，就是我 凉， 定期跑步嘛。 嗯， 我就是之前就是立秋之前去晚上跟没落山或者落山之前太阳这个那段时间去跑步，就觉得好热啊，地上全是蒸的感觉。 蒸的，嗯。 这两天出去玩一下楼，哇，小风，哇，觉得好吧，好凉啊。 嗯，所以这两天其实 真的是凉了。 就那个过渡，嗯，大家会觉得，哎呀，前两天还这么热，然后这两天应该有秋老虎，还很热， 对对对对， 所以。哎，我穿的少一点就有可能受风，包括今天， 哎，早晚就会变凉。 今天好像有大风的预警吧？ 这个我倒不知道，但是今天的温度还挺低，18度好像低温。 风比较大，所以招风了之后，咱们老人家都会说 风大天好啊。 煮个姜汤。 对对对对对，但千万别着凉了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您说老人家怎么的？ 老人家会说受风了，着凉了，喝碗姜汤， 发发汗， 发发汗，其实是 捂着被子睡一觉就好了。是， 但是是风寒感冒， 风寒感冒。 就比如说，如果是夏天热伤风，其实喝姜汤就不管用了。 夏天热伤风喝姜汤是不管用， 不管用的。 为什么呢？ 这个是跟它，因为姜是热性的嘛。 哦。 风寒的感冒是帮它驱寒，但是如果你是风热感冒，就中医的理论是说，如果你外面受到的是热邪入侵嘛，如果你继续补一个热的东西的话， 吃个冰激凌就好一些是吧？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那个冷热的那个温那个 平衡一下， 要平衡一下，不然的话你都是热的话，其实你会越来越难受。 看来今天你应该没听出来，我其实已经感冒是在这个热伤风，应该是在尾声了，这个快结束了， 快结束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们的感冒很多，就是哪怕是风寒，如果时间久了，大概超过一个礼拜，它其实也会有火，就也会化热。像这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反正就是哲学层面。 哲学层面，好， 大家注意，不感冒不受风是最好的。 好，那这刚才我们又说到了姜哈，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吗？厨房里面， 厨房里面的精油啊，比如说甜茴香， 甜茴香， 对， 好吧。 也是一个你不太接受的味道和口感。 这个经常下厨的人可能会知道这是个啥，不下厨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个啥，可能只听说过。 其实我们真的很多，像比如说欧薄荷，再比如说元荽也可以提取精油。 这字咋写？ 元荽其实就是咱们的香菜。 哦，香菜啊，早说嘛，真是的。去吃火锅啊，或干嘛？之前盛汤给你的，先生要不要葱花香菜？我就知道了。 对对对，其实，你看刚才我说了，其实跟食物有关，它最终的那个落脚点在于跟食物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做菜的时候可能会加一点黑胡椒，是为了去腥味儿，但是其实它也有促进消化、促进肉类消化的功效。 但吃多了可能会上火。 吃多了可能会上火什么，谁也不会没事在家吃黑胡椒。 我跟你说，前二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上火，那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吃吗？就是我煮一点白粥，然后呢稍微撒一些上去，就觉得哇，喝的好爽啊。对，因为我们家乡有一种这个食物叫胡辣汤。所以说就那这么做的那口感就特别相似，你知道吗？好吧。这个一定不要多吃，特别是秋燥哈。吃多了这个会上火。那精油到底能不能吃呢？ 是这样子，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来自于食物的，这些精油都来自于食物。 系列。 对对 对。但是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说吃，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一点入口的，比如说牙膏里面可能会用到欧薄荷的精油。 哦，对对对，有牙膏刷起来凉凉的哈。 对，它其实呢。它来自于植物，所以对人是安全的，但是不提倡大家在家口服，因为 这太恐怖吧？这是不是应该就是你没有标准不了解的话，千万不能随便 吃，千万不要口服。是这样子，因为在芳疗的这个领域里面，在国外，在比如说在法国，它是医生给你开处方，你可以去药店买。但同样在咱们国内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也需要有医生的处方。就是的确临床会有一些口服药是含有精油的成分，但是那个是被严格控制了浓度的。所以自己如果你买到了一瓶什么纯的单方精油，自己在家千万不要喝。 对，看看就行了。闻闻看看就行了。 如果要用的话，其实我们在家就刚才您提到的熏香。 熏香。 但是熏香是另外的品种啊，这些厨房里的味道如果在家熏香可能有点怪。 那肯定一屋子十三香味儿，我天，谁受了这个，或者一屋子香菜味儿，这个是吧。 如果是熏香，包括我们之前提过的要用基础油来稀释。 基础油， 对，你外面的涂抹呀或者是泡脚啊都可以，但是口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不是医生，如果你不是芳疗师，芳疗师也不能推荐口服，就是就断了这个念想，熏香吧。 对对对。 好像现在很多朋友应该没有直接这种就是说概念，精油是可以直接吃的，应该是先还没有这个概念是吧、 但是会有也会被朋友问到，就是有接触过的人会说那精油到底能不能喝、其实是这样子，建议大家如果自己买到那个纯的单方精油、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不要自己喝。 今天就实锤了哈，这个千万不能自己去喝。那么怎么说呢，必须要在医生和专家的指导之下、进行一个配比。 对，就像我们平常推荐大家使用、是用基础油来稀释到很低的浓度，比如说刚才说了这些植材都可以帮助消化。帮助消化，就是 消化吃积食啦 、或者是就胃口不舒服了有胀气，像比如说甜茴香放在一个按摩油里面，它对去胀气很好， 特别有好处。我突然间想到这个藿香正气这种东西里面是不是也有精油， 也有广藿香， 它的那个味道就特别奇怪。而且我在国外买过一种水儿，我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广告嫌疑哈，那个就是滴几滴在那个清水当中、然后你就把它喝下去，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你什么时候中暑啊或者身体不舒服啊，尤其你像我们常年用嗓子的人啊，喝完之后就觉得嗓子会很舒服。它那个也是凉凉的薄荷的那种感觉， 那应该也有薄荷的成分。你说的那个里边应该有广藿香，就包括我们的藿香正气水、其实就是解决风热感冒比较好的。 哦，就那个就是一个挺好的方法是吧？ 对对对。但其实广藿香近几年除了在这些药物里面能找到以外，其实香水里面也有用到广藿香。 香水里也用广藿香？ 对， 这味道我觉得 很少量，很少 很少、我就说呢，如果说它占主导的话还是略显奇怪的哈。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橘子来跟大家继续聊聊精油，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待会儿见。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三制曲篇，汾酒4005的秘密。在汾酒厂的曲房里，在那里我发现了4005的秘密。隆冬季节踏着寒风，我再一次走进了山西杏花村，来感受雪后杏花村的神秘与美好。魏师傅是汾酒大曲分厂的一名老师傅，干制曲已经20多年了，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在从休息室进去的第3间曲房里，我见到了魏师傅。魏师傅弯着腰，拿起一块曲掂了掂，把它摆在了边上，紧接着又拿起了一块曲再掂量了掂量，把它摆在了靠近中间的位置，看得我很是疑惑。魏师傅如此反复地摆了一层又一层，在我站着都已经觉得累的时候，魏师傅已经把最后的3列摆完了，直起腰来捶了几下向我走来。累了吧，就剩最后这些了，我寻思着翻完了再说。说完魏师傅咧嘴一笑，单纯的像个孩子，指着刚刚完成的作品，魏师傅给我介绍道：这个我们叫翻梅子，就是根据曲块上梅的情况把曲块翻成品字形。你看侧面这两层像不像个品字？确实是一个个的品字，我点了点头，想起之前的疑问问道：魏师傅，看您刚才拿着曲块掂量了掂量，一会儿放边上一会儿放中间的，有什么说法吗？这个说来也简单，我们翻曲讲究的是轻重虚实冷热，四周是轻的虚的，中间是重的实的，拿这个四层的品字形来说，就是2-3层的重，上下和两边比较轻，

6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定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国27岁男选手徐百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10:32，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乐享生活，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橘子。那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聊精油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好多朋友在留言哈，这个有一位京剧脸谱的朋友，这个留言说，代班主持男生聊精油熏香有点违和，互动起来活跃气氛哈。他说了这个姜味很好啊，第一次在这里打卡乐享生活，欢迎你。然后呢，魔手一剑他也说了，精油可以防腐，第一次听说，我觉得家里做的饭菜油大可以多放一点，这什么逻辑哈？ 我在家其实不太怎么做饭，但是你要 这个是我们没有问你贤妻良母这与否，不用解释这个， 不太清楚 啊，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还是不管油大油小都不要过夜吧，过夜还是会滋生很多细菌致癌啊。 嗯，我们说那个细菌在合适的条件下就一个小时就能40同堂。 啊，一个小时， 细菌的繁殖会非常的快，所以尽量，特别是天热的时候，尽量不要隔夜的饭菜。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有位明星就说，我呢坚决不让妈妈吃过夜的菜，必须要倒掉。 嗯， 对，我还觉得这个坚持还真挺有爱的和孝顺的哈。 嗯 嗯，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刚才呢，我们跟橘子聊到了这个精油到底能不能吃哈，这个我们的答案是不能直接吃， 嗯， 一定要在医嘱和专家的这样的指导下，哎，再来这个有针对性的这样的服用。 哎，所以说这个打消这个自己吃的念头哈，很危险的，不要尝试。 如果自己在家要用的话，一定要用基础油稀释，稀释到1%。 那这个比例也不好掌握啊，我觉得干脆就不要让大家去尝试了。好不好？ 可以的， 危险的。 就因为如果稀释，因为我们日常就在做这样子的涂抹呀，或者是你到美容院去，他会。 但是你是专家呀，对不对？ 这个其实交给一个特别简单的，就是100毫升的大瓶子里面1%，就是20滴单方精油。 20滴。 对，因为液体是这样，大概1毫升等于20滴，约等于1毫升等于20滴。那如果你有10毫升，1%。就是加2滴就可以了，就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奇怪，就说那加这点比例到底有没有用？ 对啊， 这个其实是国外现在做了很多的临床的一些研究，就是医生在做的一些临床研究，不代表你用的多就一定效果好。 效果好，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很低的比例下也可以，像比如说，薰衣草精油和茶树精油，好多人都知道拿来点痘痘，很多妹子就都知道是薰衣草很温和，可以直接点痘痘嘛。但是其实，国外的科学家做过的研究是说，薰衣草精油的最佳杀那个痘痘那个丙酸杆菌的那个痤疮丙酸杆菌的那个浓度最合适的浓度是0.25%，也就是说40毫升的基础油里面加1滴薰衣草的精油，这个浓度对于去痘痘来说是最好的，它的最佳杀菌浓度。 如果说过了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过了只是会折损它的那个浓度，不 浪费了。 浪费其实就是有点浪费， 少了又不够，杀不了。 对，就其实道理很简单，就跟我们医用的酒精一样，我们临床上用的医用消毒的那个酒精是75%的，我们并没有用100%。百分百那是煮火锅的。 哦，又扯到火锅上了哈。 今天的主题就离不开吃嘛。 好，也对，反正中午了嘛，快哈，10点半可以琢磨一下今天中午吃什么了哈。对，所以说所有的事呢，就都是合适，对，这个 才是 达到要求啊，达到标准。 所以如果自己用的话，就是可以外用的涂抹或者是熏香都没问题，但是口服这件事情是就交给医生和专家去吧。 千万不要自己尝试。 对，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来问一问，这些厨房里的芳香植物变成精油都能有点什么功效？什么叫芳香植物？ 其实就刚才说的，不管是黑胡椒啊，还是广藿香，包括你刚才提到说你买的那个水滴到水里面会有一个窜的那个味道， 对， 其实就是这些植物它都含有芳香挥发的物质。就是单方精油和基础油的区别，就是基础油它没什么味道，就咱们家的花生油它没有特别浓烈的味道，但是单方精油 它闻起来就是这个 油的味儿， 腥腥的那种，略微的感觉。 但是单方精油就像你说一滴一滴在厨房里，就是13香的味道就飘出来了。就包括我们有一个精油叫小茴香，一打开瓶子，我说就立刻有烤羊串的感觉，因为它是 又是汁 啊，它是有挥发性的。 我OK， 我突然间想到了，就是那一年很早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来北京玩，我大学的同学北京人，还是一姑娘，特别热情，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然后人家家呢给我包饺子，哎呀，特别热情，然后我也特别开心，觉得特别把我这是座上宾嘛，然后我就特开心，吃了一口，一看茴香馅儿的饺子。 甜茴香， 对，然后我就叔叔，我能吃点别的吗？就搞得特别尴尬，你知道吗？ 其实这些都是，味道会很窜，因为它里面含有的那个，为什么它的芳香植物，是因为它有挥发性，就它里面那个芳香分子会挥发出来，所以我们能闻到比较浓烈的这个味道。 有人就还真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就觉得哎呀爽啊！ 上半段说的元萃，香菜， 包括你看中间这个广告期间的时候，我跟橘子还在聊，就说因为我是河南人嘛，橘子在问，就说为什么河南人要喝胡辣汤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喜欢那个味儿，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不上来那个感觉哈，可能就像很多朋友喜欢茴香那感觉一样哈， 就是喜欢那个味儿。 对，依依啊，他说了，我的名字叫依依，两条杠啊，他说了，姜味儿的精油也是复方的吧？有哪些精油里是有添加姜料的？功效有何区别呢？ 啊，是这样子，姜精油是单方的。 姜精油是单方的，就是如果你买到那个小瓶的，上它上面写着，比如不管是姜啊，还是黑胡椒啊，还是欧薄荷呀等等，只要看到名字是单一的，它就是单方精油，就是只有这一种植物提取的，只是它里面的成分会比较多。 嗯 啊，就当然这个成分不仅仅有姜一那、这个。一种植物提取出来不同的化学成分，比如说有硒、单萜烯类的、还有一些醛类的，就是不同的化学成分组在一起组成了这个姜精油。 哦， 啊，但是 它肯定是一个这个合成的， 复合的、但是它是单一的，这个叫单方精油。 哦， 嗯， 好吧。 它的功效其实刚才说了，厨房里的这些植物萃取出来的精油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促进消化。 都是促进消化吗？ 几乎都是， 几乎都是， 几乎都是。 哎、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你不太喜欢的那个甜茴香，它其实对于去胃肠的胀气和 胃胀气， 对、特别好。再比如说黑胡椒精油，黑胡椒精油对于那种食积啊，就不消化的那种，有促进。再比如说欧薄荷精油，对于排便的一些问题，就是便秘，可以调理，所以就是都是对消化系统起到作用。那、包括、姜精油对于一些受寒的胃痉挛、胃肠道的痉挛也是有缓解作用的。 嗯， 就是总之就跟我们这个胃口有关系。 嗯，明白了，明白了，而且主要管下半年的事儿。 啊，对，嗯，对，是的。 好吧。盛伟留言说哈，嚯，您还别说，天桥商场的大海碗里面炸酱面真不错啊，我们家炸酱面炸酱就是用京都黄酱和肉馅，快做好的时候加点酱油和水，听着就好吃啊，这个加酱油和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你了解吗？橘子 不太了解。 嗯，没准这是盛伟家的秘方哈。这个魔手一剑说了，促消化的都是芳香植物，刺激性强啊。好吧，这位朋友估计也是一位业内人士是吧？啊，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芳香植物变成精油，最大的功效就是助消化。 促消化， 啊，还有呢，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去异味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分香，是吧？ 其实是的 啊， 因为我们上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跟江夏 好久以啊， 没有 你跟江夏啊，吓我一跳，我说上一次咱俩呢，我刚想接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 上回跟江夏就提到了，就是叶片类的那个精油，它可以去掉动物的腥味儿。就是上回我们是卫生间，有一些异味。其实我们厨房里的这些植物很多也都是去腥味的，像比如说姜和葱，我们在做海鲜的时候回家会去掉腥味，就包括黑胡椒是对肉类的那个腥味有缓解，就是或者是遮蔽啊，就是比较中和一下。 烤羊肉串加孜然， 哎，没错，没错， 是吧？好吧。这个我其实刚才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做完饭呢，这个厨房里有那个油烟味儿，特别浓，而且这个就是说，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你天天做饭，天天接触油烟的人，其实他胃口很一般， 对，他会 是吧？ 那个味道会抑制食欲， 哎，对。那么这个味道，这个精油这些能不能把它给消散，帮助缓解这些天天接触油烟的人？ 可以 促进食欲， 促进食欲的是另外的一个大的品类的精油，叫做柑橘属的精油，比如说柠檬啊、甜橙啊、佛手柑，就是 听起来这名字就很清爽 啊，就很阳光，很 对对对， 很亮的， 去油腻啊，不要变成油腻大叔大婶。 对，像一般这个就是餐厅嘛，在餐厅如果熏柠檬啊、甜橙啊，就会让这个。食欲会更好一些。 它还是有这样的作用， 有这样的作用，包括 或者说家里面做完菜那个味儿就特别大的时候，开窗户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可能是不是撒一些精油， 柠檬精油，柠檬精油是最好的。就像比如说，说到这个小窍门啊，因为我们就是厨房里边有一个地方味道是会很封闭的，就是冰箱里面。 对，经常里面会放什么柚子皮啊，这个什么卫生纸啊，锡味儿是吧？ 其实柚子皮、 柠檬片儿， 对，柚子皮和柠檬片儿，包括橙子的作用是一样的， 锡味儿是吧？ 因为我们的精油就来自于它那个皮里面。 哦， 啊，像如果说有柚子皮就直接放柚子皮，如果你说这个季节现在还没有柚子没有橘子皮的时候，就是可以用一个棉片，女生化妆用的那个棉片，滴一两滴的柠檬精油放在冰箱里面。 你看一说橘子我这个口水就多了，就酸你知道吧， 现在已经下来了 是吧这个那过去还有一种食物就是专门吃这个橘子皮的那个 陈皮， 对对对，就陈皮还泡水干嘛，就特别好， 对 吧， 对对对， 那个是不是也是有它里面精油的很大的作用？ 那个 是吧， 跟精就是因为 它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哦、因为炮制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因为中药上如果你要用陈皮的话、就比如说你要泡水喝， 对， 你是把它全煮完了之后喝那个水，但是精油在蒸馏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把 挥发了 挥发的那个部分收集起来的 哦， 所以其实不完全一样。 那话说还有一个温暖是啥意思呢？ 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姜精油、就我们就拿姜来说、 它是热性的， 对，它是温性的、热性的、那刚才我 到底温性还是热性？ 温热的， 温热好吗？ 总之不是凉的， 对对对、 对于受寒引起的胃肠道的痉挛，你可以用比如说特别简单，就是十毫升的基础油，比如说甜杏仁油，加上三滴的姜，再加上三滴的薰衣草，就缓解它的那个就是受凉引起的胃肠道的不舒服，有的人会咕噜咕噜胀气， 对对对对 对 也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那个肠子跟揪在一起了，就是 对对对，绞痛， 绞痛， 是不是绞痛这种， 对对对，缓解简单的缓解这些初步的症状是有效果的，受寒引起的， 对，这个魔手一线的还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超哥多跑步你会瘦下来了，还在建议我跑步，其实我已经常年跑步哈、好吧，感谢啊。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立秋了，刚才我们上半段也说到哈，天冷了、这个我之前也说出去跑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哎凉快了，这个跑完之后衣服也不会前后湿透半天干不了，就很难就特别湿透的那种感觉了。那么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会手脚冰凉， 到这个季节就手 是吧， 手稍微一出汗手就特别凉， 哦，出汗了会凉， 这不，女生到冬天那个凉跟出不出汗没关系，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到这个季节、 出汗一般是体虚的反应是吧， 就是整个女生就是咱们说阴阳平衡，女生可能更偏阴一点、但是其实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会差一些、就会凉， 这个男生不会吗？ 男生我几乎没有遇到男生特别手脚冰凉，也有会比较少。 我觉得可能像我这种比较就是壮的这种人可能不一定会有，但是就是特别瘦小的男孩就哎呀那个手啊又细又小，然后还都骨头，就我之前身边有个这样朋友，就跟他握手的时候会有冰 凉，对 冰凉，尤其是冬天，我因为有这样的记忆， 还那种人可能会比较瘦，因为我们的脂肪是给我们身体保温的，就是它整体上就会温 脂肪少，所以 脂肪少，对， 也有可能会这样， 对 是吧， 对、 好吧，那比如说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呢，通过这样的泡脚的方式是不是可以缓解？ 可以，就是泡脚里面加一点姜精油。刚我看后台微信后台有人问说、姜精油是不是有活络的功效？ 对，就是这个一问的。 他不能把姜和助消化联系起来。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活络的这个部分。那首先进入到现在立秋之后，晚上回家如果能泡泡脚，其实就是一个全身温暖活络的这样一个行为，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温暖起来。包括有一些女生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很担心，就除了手脚冰凉的问题以外，还有可能会有姨妈痛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自己对特殊时期会特别凉，像这样子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泡脚来解决， 其实 很简单的一个小办法，但是很有效，就是泡脚。 泡脚。泡多长时间呢？ 是这样子，一般就15到20分钟。 那不水不就凉了？ 不停的往里加。 还不停的加啊，好的。 因为现在的 男士有事干了。 啊，其实是这样子，给你们支个招。 您说。 因为现在某宝上可以买到泡脚的那个桶啊，它是可以带保温作用的。 保温的。 就是不会让那个水凉下来。 好神奇啊。贵不贵？ 好像不太贵， 不太贵啊， 一两百块钱。 哦，嗯，好吧，大家酌情考虑。如果说有需要，可以自己去淘一个回来试一试。 我觉得像马上就那个中秋节回家可以给父母带呀，也不一定是光自己用了。 嗯，你是不是卖这个的？ 我不是。 这话说的太有嫌疑了。一又说了，嘉宾说的受凉胃胀气痉挛用调制的精油是按摩胃部吗？ 对，按摩胃口。嗯， 胃口 就是胃，就是整个腹部。 哦，嗯，我以为吃的胃口啊。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讲究？顺时针、逆时针、多长时间、手劲儿、力道或者怎么样？有没有 力道就别使太大劲儿， 轻轻的、啊、 然后轻轻的。如果是想要就是那个气儿顺一下的话，就是顺时针的按摩。嗯， 孩子能用吗？ 孩子如果是孩子的话，把我刚才说的那个 浓度 叫降低， 再降低， 再降低。啊、因为刚才说的是十毫升加三滴姜，再加上三滴的、就会薰衣草嘛。 嗯嗯。 如果是小朋友用的话，就把基底油加到30毫升。 嗯嗯，好吧。 加到30毫升。 嗯，还是孩子会嫩一些、啊。 对对对， 就是、 那个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浓度要更低。 更低。 更低，所以就基本上如果是。 那就是水儿了。 不是水，是油。 啊，油。啊， 如果是。 你不得稀释吗？ 对啊，要稀释是用油稀释， 不是拿 水、 哦， 因为精油不溶于水嘛。如果是像一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就是用红橘精油，50毫升加一滴就可以了。 橘红橘 红橘 红橘 对 哦 嗯，就是橘精油 这种。专门性的这样的精油， 对，因为它是柑橘属的，就也是跟我们说刚才说的甜橙啊、柠檬啊、是一类的，但是只是它的那个化学性质会更温和一些，因为给小朋友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控制浓度， 对，还是要多加关照，嗯， 对，我们继续接着说刚才那姜、 哦、 说完了， 我们出一个广告哈，马上这个非常短，我们再继续说，要不然的话又该压了。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说到这个大闸蟹，天冷，这秋季是尤其吃这个的旺季、 哎、说到大闸蟹，我突然想到我们很多人在吃大闸蟹的时候也会配姜丝、 对呀、啊、而且还有这个雄黄酒 啊，对，其实就是因为螃蟹是凉性的，所以它要需要温性的时候也会配姜丝。 对呀、啊， 嗯， 而且还有这个雄黄酒 啊，对，其实就是因为螃蟹是凉性的，所以它要需要温性的食物来 中 和 一下。 对， 很有阵仗啊，这个还得把酒温着，还怎么样把螃蟹给做出来啊？这个喜欢的人是特别喜欢，我媳妇儿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但我就在旁边看着为他服务，我就享受不了这个，你知道？好吧，千万别吃多就行了啊。 嗯。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是问橘子，这个说说姜精油的功效和几种具体的用法。哎、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啊。 其实就是再说一下泡脚的问题。刚才说了，泡脚大概15到20分钟，用不超过6滴的单方精油，就是姜精油。 嗯 啊，但是要注意啊，因为精油不溶于水。 嗯， 如果是女士的话，建议你用那个全脂的牛奶把它稀释一下，然后再 全脂牛奶来稀释 啊，一勺就够了，一勺就 牛奶是吧？ 牛奶， 嗯， 因为精油不溶于水，但是它溶于牛奶。 哦， 嗯，然后呢，就是泡脚的过程当中不要让水温太低。基本上就泡到身体微微发汗，别出汗的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泡澡还是泡脚？ 泡脚，不超过6滴的姜精油全脂牛奶稀释，然后泡到身体微微发汗， 微微发汗就行。 嗯，要出汗还没出汗的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那时候呢，别玩手机了哈，这个专心致志感受体温。好吧，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呢，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橘子做客啊，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呢继续一个小时陪伴各位，是好歌会说话。今儿呢咱们来说周杰伦，待会儿见啦。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